制。 欢迎落叉叉呢梁伟杰答。 我系每日。 呢个礼拜咧，终于迟咗好耐，其实虽然唔系好耐啫嘅2022年 A C G 界嘅大事回顾。 唔系好正常啫，大佬，我哋向来都应该系完咗成年嘅事先可以盖棺定论噶嘛。 今年其实又好似唔系好多大事，我以为好多大事，但系睇死又唔系好大嘅啲嘢，有啲仲几细翳嘅。 其实是容易找过上年的，上年真的多到呢，你真的不知道怎样挑，我们本来说十单的嘛，后面都挑，后面又超了数啦，就是那么今年少了好多，就是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啦。 我觉得是好事来的。 嗯。那么 好啦，那讲 了同新闻一样的情况啦，我们都是死者为大，都是我们，因为今年死得人多，就是物理上死得。我统计过大概比上年多咗一半左右咯，即系当然系知我哋有报道嘅数咧，有啲其实全世界其他同 A C G 有冇关都好啦，都系有个大分别嘅，就系多咗集咯， 跟住好多名人走咗，咁我讲下啦，就首先就一开始就藤子不二雄 A 啊，唔系 F 啊，即系佢两位终于喺 F 走咗好耐啦吓，即系咁啊，藤子雄 A 就都过咗身啦，咁。呢个就我谂大家应该识噶啦吓，即系 Q 太郎嘅《铁链百科》嘅作者啦吓，即系曾经有过呢、这个光之 F 呢、这个暗之 A 嘅讲法啦，即系佢两位藤子啊 A 就系、是、比较啲题材比较偏写实黑暗，咁啊 F 就比较偏光明咁样啦，都系咁讲。 F 咧就系、是、藤本宏、富士摩托，咁咧就安孙子颂、阿叔。咁所以 A 同 F 嘅分別嚟嘅，呢個係。咁另一個咧就年尾嘅就真係最大人物啦，就 Aniki 水木一郎。咁就佢之前生cancer 嘅時候，但係其實佢包括我在內都估到佢擺唔得幾耐嘅。 佢年中嗰陣時講嘅，就同一年嚟嘅，佢係先話咗佢證實咗有 cancer， 咁然後再跟住就過唔到年尾有關，咁就收埋啦咁樣。 又虽然感觉好似好难行，但大家其实都有心理准备噶啦。 咁啊，呢张相就系佢个官方 Twitter， 当然而家就一路都唔系佢控，佢本人控制噶啦。咁佢又贴咗出嚟，就系佢喺50周年个嘅演唱嗰、那个演唱演 event 入边啊，就嘅相嚟嘅。你见佢嗰阵时，其实已经坐喺轮椅噶啦，但系 佢表情好精神咯，表情就 有其实你有少少点啊？事后好明睇咧，就系有少少夹硬嚟嘅，即系尤其是有呢张还好，呢张比较靓仔啲，有啲相系你都见到佢系好夹硬撑住块面，系精神啲嘅，系有啲勉强噶啦，已经系咁啊。当然呢啲系事后好明嚟噶啦，即系同咁啊。咁啊，即系点啊？一出啊，消息一出就成个业界都系四围都系哀悼啦。咁啊，毕竟啊，水木喺呢一行都咁高人望啊嘛，系啊。 佢系legend 啦，直接讲佢就系佢喺动画界里面佢几个叫由60年代动画开始发走红开始，到一路去到近几年，佢依然系现役嘅即系活传奇啊！ 咁我亦都信守咗嘅承诺咯，可以叫做，因为呢一张相接近最后噶啦，已经系其实系已经系佢过身前好似一定两个礼拜，应该系个零礼拜嘅相嚟噶啦。佢真系生涯现役，佢有讲过话要生涯现役噶嘛，佢真系走得到咁样咯。咁啊，都系祝佢安息啦吓。 咁有一句就比就突然啲， 其实冇系啦，冇上边嗰两位咁点讲啊？咁大牌嘅，即系咁系啦。咁啊，但系佢个故事就更加戏剧化啦。咁就我哋先系传出佢就系潜水，应该系潜水期间过身嘅。咁啊，啲人仲用系攞喺半开玩笑咁攞救紧二人嚟开玩笑嘅。咁啊！但系后屘再一段时间之后啦，咁就系其实应该系美军基地嗰边，嗰当地美军基地嘅消息漏咗出嚟，就话佢系救人而死嘅。咁最后官方都证实咗嘅。咁啊，呢单即系话有几戏剧化咯。佢最终系作为一救人英雄，为一救人而牺牲嘅。 咁亦都我哋新聞都提到第二個啦。咁亦都相信係因為日本政府係唔想或者官方啦，唔想個生還者俾佢救咗嗰個，因為咁而去受到責難。呢個日本嘅企救難民法嚟嘅，咁所以就佢一路都冇提到啦，咁樣咯。 嗯、好啦，跟住就系其他啲， 仲有其他嘅名单，真系好捻好捻多，即系嗱，净系读名啦吓，精海美亚啦，即系东京米麻个漫画家啦 ，K.M. 即系个阿里桑个编辑啦，出阵新志啦，小林清志啦，草田草太啦，河野裕龙啦，梁田清志啦，咁啊最阿梁田清志就亦都我相信系应该有关嘅感而间接影响咗 Slam Dunk 个电影版唔用得。原声啦，咁啊全部一次过换晒，我相信亦都有份嘅，你冇理由净系换字幕噶嘛，咁样咯。 系啊， 系啊，真系好，今年系真系啱啱同大家讲噶啦，统计上都多咗，净系我哋新马入边嘅人都多咗，我系有顺便计咗数。咁当然我哋噏嗰集唔系全部啊，只系最出名嗰三位，同埋比较有名嘅几位。仲有啲 更加唔好有名嘅、 甚至系我哋都系睇消息，我都唔识佢嘅，但系相关嘅都唔少，有自杀噶啦，自杀得多咗好多今年，尤其是系 日本自杀系 日本系自杀大国嚟啊，但系今年系特别多噶， 即系一个黑色笑话就系前两日咧，山手线话有几个站佢要做咩工程停泊，当时我第一个黑色笑话就系、是、哇。几条鬼一齐跳鬼，何其壮观啊！ 咁相信原因其实我谂大家都心知肚明噶啦，就系因为冇肺两样原因，一你屈喺屋企，又成日见唔到人，咁啊心情特别差，特别容易自杀啦。第二就系啱啱有啲比较老年纪嘅，水木系 cancer 就另一回事啦。咁你如果你系嗰啲七老八十、六七八十嗰啲。真系一个大病咗，可以搞掂你噶啦嘛，一样啊！呢个系全世界都系噶。其实即系虽然啱啱 up 嗰啲全部 A C G 相关，做啲 A C G 唔相关嘅，大家都应该听嘅有好多啦。即系包括啊，包括我哋有先嚟嚟先啦，包括我啊士头婆啦，包括啊江泽民啦，包括亦俾人暗杀嗰、那个，不过嗰个系啊阿安倍晋三啦，即系啲大粒嘢，好多大粒嘢。 咪最后而标尾会咪俗称西太后嘅 Westwood 咯， 系啊， 时装界女王， 好多啊，真系今年系真系特别多，虽然年年都话今年特别多，但系今年真系特别多，真系关个疫情事啊！即系你话你三四十岁系的确好难搞掂你啊个冇肺，但系如果你七老八十嘅话咧，感冒都搞下掂你啦，难听讲句系咪话先？咁啊，所以 好啦，咁我讲下啲 相关啊，其实。即系虽然 Sega 就不完全嘅，其实就有，但系都系相关嘅，就系、是、呢、这个 Sega 点解会执佢嗰啲执晒啲机铺咧？系固然有佢自己唔争气嘅部分啦，咁啊，但系亦都有部分系冇费相关嘅，已经第三年啦，今年啊。 咁咧，我今次去到日本咧，就真系全部变咗 Giga 啦。即系以前我几个 Sega 嘅大档都变咗 Giga 啦，咁我今次因为我系未去池袋，所以冇睇池袋变成点。但系秋叶原咧就真咁有机会你迟啲睇下啦。我另一条片咧就见到秋叶原而家嗰个猫样嘅咧，咁你发现都系有啲地方融咗，都有啲地方系仍然咁嘅衰样。但系最大唔同就系以前我见惯嘅 Sega 所以叫做 Sega 地标啊，即系我咪应该叫老秋地标 Sega 游戏铺咧就。 你行出去门口就见到噶啦嘛， 系啊，咁就真系有少少真系我应该有少少失落咯，突然间见到就系去咗廿几年，我见惯见熟嘅 Sega logo 唔见咗，变咗个Giga，作为一个 Sega， 作为一个冇去过异世界嘅我之神嚟讲，真系好为有一种好失落嘅感觉。 即系咁啊，而且就佢。即系讲紧就系因为，即系佢本来个业务已经系唔多好噶啦，老老实实，即系但系都仲未死得嘅。但系你一个冇肺嚟之后，你又封城啊，又如何那样嘅？尤其早期嗰阵时，大家连出街都惊啊嘛。即系咁你机铺出唔到街，仲打条毛啊？你打其他地方打机，你仲喺屋企打啫？你街机点喺屋企打？即系咁啊，咁所以就收得皮啦。虽然啊，咁啊，去到 讲咗啦，讲个一单就系 今年都说啊，唉，追嚟到我哋又系呢叫做咩？亦系严格嚟讲，虎月直营店全部关晒门，算唔算疫情关 系 咧？我 有少少关系，理论上就唔应该关系啊，但系佢实际上系关系嘅。咁先嗰个理论上咧，就系因为理论上疫情期间咧，所有电商系即系所有可以择配到虎嘅，所有网上销售嘅铺头咧，其实反而会卖多咗嘅，但系虎月例外。所以虎月是理论上是有集配有网上商店有电商部分的。但它主要业务是。 我明白 它业务主要业务是实体铺头。 而实体铺头一不它实体铺头一来间间都很贵大又贵。那你一旦实体铺经营不掂的话就赖嘢了。结果就出现了就什么 呢 虎月所有的直营店日本全部关门。 两样嘢，一嚟就系、是、佢个依赖游客嘅程度系比较高嘅，佢依赖啲人去上实体铺，呢样嘢都会因为冇费而大跌啦吓，游客直情归零咁滞啦。咁嘅情况之下，佢仲开条毛，即系咁佢净系靠网上嘅，佢又唔够名咯 ，box 嚟啊！即系买过你都知噶啦吓，咩咯？虎月个西有几咁西啦，即系又慢又窒。 虽然 咩咯， 都唔 见 得好，但虎月更西咁解啫。 又慢又窒，啲货补得又慢。你慢系指佢网站慢，亦都系指佢集配得慢。你可以如果系 commit 期期间嘅话，即系 commit 期前后一个礼拜嘅话，你系可以过几礼拜先送到嚟你手上嘅。你集配嘅话。咁你死得人多啦，我唔知佢而家改为纯，而家叫纯网店啦，会唔会有改善啦？而我未买过，咁但系人哋系讲紧隔日到府，即系你住喺到北海道都系两日到府，你府要做唔做得做啊？咁嘅情况之下， 呢个时候都未必系噶啦，因为我喺MacBook 订啲书咧，成个礼拜而家都未寄出嚟。不过呢个时候又例外嘅，每年呢时候大家都爆，即系佢就所人而家因为。大家去上 MacBook 做專賣，咁所有單係 MacBook 做專賣，咁 MacBook 做唔切，咪就係變成咁嘅樣噶啦。 嚇，即 係咁。就作為主要重點就係，當虎月執笠嗰日，咁咧同一個老抽嘅鋪頭，同一個老抽嘅 MacBook 咧就出咗佢先通告，即係叫幾即係叫做悼念啦，或者咁樣就咧，跟住一藏頭先就係我哋贏啦。而在台湾暂时仍然存在的虎直营店就出藏头先就叫做我是没有海外店。两家叔突然在互相抽水。 咁啊是啦。咁啊顺便提一提啦咁啊这个跟顿咖啡都是收到皮的就是疫情期间收期的。不过就上面的啦。反正他 L, 他而家开返关之后他日后就会仲就好快会开㗎啦。咁啊所以扔到下一单啦。 今年就令到我们荒漠好多个人包括我在内的银行日元存款去过山车咁样。首先就日本來咧，其實好多年，即係都超過咗三四年啦。以上就 keep 住一直都係六二七二之間一路浮動日元就好穩定嘅。但咧喺三月開始美元加息，啲人就瘋狂地掉日元，哇！由六九算一路射到五三算，射到係日本政府嘅腳軟，五三算先出手。 我印象中佢最低嗰一刻系跌到去五零几算嘅，争少少就跌咗，就足底就弹到去啦。但系喺嗰条所谓嘅支撑线啦，五算嘅地方足底反弹，咁啊而家就弹翻唔少，唔止入市啊。佢而家因为美元嘅加息周期会放缓。咁啊亦都佢都升翻少少噶啦，咁样。 咁而家嘅咩就十一十跌到系十。月到啦，特別係就有位嘅，當時我都換咗成20万日元。 咁咧，你應該換，應該賺翻少少啦，而家應該係 賺少少。咁咧就而家咧，佢升翻到5.9至6.6算左右。其實咧，這個算咧就日本政府嚟講，同埋人我係一個最即係佢叫最好嘅位置嚟嘅，唔會太日本政府個加價力唔會太大，因為其實日本而家係加價咧好緊要，因為咁因為原跌得咁緊要嘅話咧，佢大量嘅材料咧入手困難啊，貴咗啊！ 搞日本政府麦当劳都加咗价啦，搞到日乜嘢都贵晒。喺日本我知去咗，起码贵咗一至两成。 嗯，不过即系所谓呢、這个就喺经济学上面就叫输入性通胀啦。其实日本已经好温和噶啦。根据大众省公布嘅数据就系、是、输入性通胀就四总共系四点，好似四点几 percent。如果以我哋嘅正常标准嚟讲，喂，呢、這个咪正常嘅通胀咯？但日本唔正常噶嘛，日本系冇通胀好多年噶啦嘛，即系之前阿安倍都系升翻好似一定两 percent 啫嘛，即系一般认为如果系两 percent 系温和通胀咧，系最健康嘅，咁啊四 percent 都系一个可以接受嘅数字嚟嘅，但喺日本嚟讲咧，就系人哋廿年冇通胀过啦，大佬。 咁、我觉得好事，即系又算系好事嘅，起码日本有少少通胀啦。而且我觉得依喺日元嘅水位嚟讲，依、這个通胀系 O K 可以系完可以接受嘅。 即系 至少我唔会好贵啦。觉得因为其实香港嘢乜谂都贵晒。 咁用我调翻转讲就系点解二十几三十年前去日本好似好大件事咁样，其中一部分原因就系嗰阵时嘅日元，佢嗰阵时候日本嘅物价同而家物价系几乎冇喐过噶，你谂下。当年嘅调翻转就系当年我哋相对嚟讲，我哋港纸低好多啦，咪变成你去到佢乜嘢都好捻贵，但系而家无疑啊，你吉野嗰个牛肉饭平过香港吉野加肉饭。 我喺即系有啲人问啊，入完贵完平去多次，我通常答案就系、是，就算几年代我都去日本啦，何况而家对我嚟讲，日元嘅价钱，日元嘅税位同我去唔去日本系冇啦任何啦关系嘅，要去即系咧要翻乡下，你一定要翻乡下。 嗯。 咁好啦，咁我讲下 咁啊，咁啊，仲有就咪日元啊，日元平咗之后，咁啊，当然最紧要系咁啊，就系开关啦，咁啊，即系咁啊，阿杰就都去咗一次，去咗又去日本啦，咁啊，虽然就最近因为某啲事件，因为冇费又系又冇费啊，顶你费，又因为冇费佢差啲喎，要限制埋香港人嘅去日本啊嘛， 我哋 解除咗取消咗啦， 放心，带咗本王大利。我香港政府在方面好坚持，好坚持香港不是中国一部分嚟嘅。 关日本关香港政府撚事咩？关香港人事咋？ 系咁，你唔好理啦。总之就系、是、我香港，总之就系而家就系香港政府，亦都咁。香港政府够唔够胆话？我哋同中国一视同仁啦，佢又唔够胆啊。 因为其实个数据好恐怖嘅，中国人去日本嘅人次系香港人嘅五倍啫。我同时我要提醒各位啊，中国嘅人口系香港嘅200倍啊，但系 同嘅乜病？咁你实际上你出国嘅话，你实际上你出国你需要个资金系另一样嘢嚟嘅，即系你有啲钱先去到，咁你日本中国咁多人，你唔系个都有钱 咁啊？咁啊，而台湾嘅人口系香港嘅3倍，但系佢游日本嘅人数咧系香港嘅1.2几倍啫。即係同香港差唔係好多啊！咋， 所以喺即係我都係嗰句啦，錢先係重要嘅。一講到錢就話咧咩一講錢咧，香港絕對唔同中國部分嚟㗎啦。 咁啊，即係事實上，你講到錢就講關稅區㗎啦嘛。本來應該咁講啦，係啦。咁啊，同冇揮個相關越來越少啦，但係特登咁樣派嘅。咁就係呢個抗潮問題。咁就上年就呢、这個抗潮就好瘋狂啦，大家都知道。咁啊，去到今年咧，就終於就收皮啦。咁啊，即係佢個抗嘅業務咧，挖抗嘅嘢咧，就隨住兩件事而由衰落戰到收皮。第一件事就係 Bitcoin 啊，所有虛擬貨幣全線下啦，下跌。咁啊， 跟住阿薯条，阿薯条哥俾人拉 K 咗，更加系即系又可以加多脚。 咁啊，重点就系、是、最后嗰一冧钉佢棺材钉嗰一钉咧，就系、是、呢、这个以太币停止用显卡挖矿啦。咁啊，即系话咧，你而家揸住张 display， 其实你根本就挖唔到矿噶啦。Bitcoin 系可以挖矿嘅，但系你用 display 挖矿嘅话，就基本上可以收一收皮噶啦。而家已经系冇办法用Bitcoin 个点讲啊，个运算已经个池已经大到系你用 display 去挖矿，基本上可以悭翻啖气嗰只噶啦。咁啊，所以基本上就冇咗呢方面嘅需求啦。咁亦都亦都又调翻转就系啲 display 机又开始跌啦。虽然就冇之前上一次挖矿矿难嗰阵时咁大镬，跌得咁夸张，咁佢跌得比较缓慢少少。咁啊，但系咧呢个Nvidia 嘅业务都跌咗44%嘅，之前有出过新闻噶啦。 之前炒太高啫。即系当一呢几年嚟，自然有挖矿之后 ，M E 系升到成不疯狂咁升。咁而家唔可以挖矿啦，回复正常系应该噶嘛。大佬，唔好将啲唔应该、唔正常嘅嘢当正常啦。 啊，咁佢就佢个库存压力，其实而家系好明显，越来越见得到佢个库存压力噶。佢最麻烦嘅地方就系当年已经讲过啦，当年我哋矿潮中，我哋即系上年嗰阵时，我哋讲紧噶啦，就系讲紧你矿潮最大嘅问题，对玩家嚟讲，一嚟买唔到卡啦，第二嚟就系你完咗都好啦。你就會變成佢個庫存過大，庫存過大就會變成你佢會用嗰啲各種奇奇怪怪嘅方法去庫存化，令到個產品更替會出現問題。咁呢個就關翻亦都係年底嗰陣時咧，就呢個4090出咗最新嘅40係個價錢，尤其是4080啦嚇，由本來我唔記得佢本來係折港幣，應該係本來係5000蚊左右嘅啫，折港幣升係嗱係官方定價，3080嘅官方定價係5000蚊港幣左右嘅，但係4080嘅官方定價屌喇聲係8000幾啊，定近萬啊，我記得係8000幾9000定9000幾近萬，我唔記得個香港個價值幾多啦。總之就係貴到好撚誇張，點解啊？如果唔系咁样，我啲30系点搵鬼买啊？我40擎咗咁多，如果真系买咁嘅价钱，虽然都已经令到3090嘅价钱大跌噶啦，而家跌到而家我记得好似一皮应该有找噶啦，已经系即系虽然啊，所以啲人咪宁愿买3090都唔买3080咯，咪都唔买4080咯。总之就是有时有件咁嘅事啦。咁亦都因为个矿池大跌，咁啊出现咗另一单就系连锁效应，咁啊唔止呢单，唔止我哋头上呢单嘅，佢只系个连锁大爆炸第一个啫，应该算系第一个啦。之前都有讲单细嘅，但系唔算大啦。咁就系呢个 Luna 币，我哋又开我哋我哋嗰系新闻题定系专题题？好似新闻题嘅啫。咁啊系，咁啊提咗一单，咁啊就系 Luna 币就瞬间消失咗。咁啊，中間發生咩事就睇翻嗰一節啦。我哋就順簡單講，就係佢因為佢兩個雙綁定嘅機制，一個跌佢就另一個要攞去賣，但係你攞去賣嘅時候，你越質嗰個價就越低啊嘛，越低啲人就越驚，越驚嘅啲人就越賣，越賣你又越低，你又越跌你又越賣。咁啊，一個死循環咁樣，咁啊結果就喺一個禮拜之內就收攬咗皮。咁咧就最慘咧就係呢個XTF 啊，係咪？我唔記得個名點叫啊。總之就係第二大交易所啦。都因為咁係結果最終原本以為唔關事，其實最終都係關事嘅。就係因為佢呢度蝕咗好撚大嚿錢，嗰間公司就要揾錢去救。而佢做嘅方法咧就係，因為佢係同一間投資公司蝕咗錢，就係投資 Luna 幣蝕咗錢。而佢同一個老細就係個交易所嘅老細嚟嘅，佢擅自挪用咗入邊嘅錢，半合法啦，得亂睇啦，就係間交易所蝕咗做借錢俾嗰間投資公司蝕撚咗嘅。咁但係個抵押係乜嘢？抵押就係佢自己發行嘅貨幣。咁如果你呢件事咧，但系一件事你爆出嚟好簡單，就係、是、咁你其實即係空點講啊，就係嗰個投資者，唔係話存錢入去嗰間交易所嘅人嘅錢借俾嗰間嘢度，咁佢還唔出嚟嘅話，你就撲街噶啦。而最大鑊嘅就係呢個，因為唔係正式銀行嚟嘅，法定銀行嘅話，香港好似已經改咗做無限存款啦，即是話你喺香港合法銀行入面存嘅款，你存咗100萬好，1000萬好，好，你佢間銀行一執笠嘅話，政府係會賠足嘅，即係你存咗500萬落去，你就賠翻500萬俾你。我印象中之前係最初係25萬，跟住再50萬，50萬上到100萬，即係100萬到500萬，500萬係咪終點咯？我唔記得係500萬定係最終無上限啦，我唔係好肯定，但係肯定就係、是。我谂你都冇500萬现金放喺银行啩， 500萬 yen 都冇啦。 系咯，即系总之就系 因為佢唔係銀行啊，所以連呢個存款保障都冇辦法俾你哋。咁啊，好多人就慘啦。咁啊，而且隨住佢爆咧，好似另外有幾檔都有啲細檔嗰啲喺度爆，有檔係香港嘅添。連幣安即係最撚大嗰檔都傳緊，好似話有事。我哋錄音呢刻仲未正式爆炸嘅，但係就呢啲嘢就我覺得應該都係爆炸嘅機會咧就唔低㗎啦，因為呢啲嘢一旦信心危機嘅話咧，同銀行一樣嘅。點解我哋現實嘅銀行？就算出現信息危機啊，即係有啲咩嘢咧，相對大家比較都安心，就因為有啱啱嗰個存款保障計劃啊嘛，你唔會驚你攞唔翻嚿錢出嚟嘛，但呢啲嘢冇噶嘛，咁所以啲消息一衰咧就可以爆炸啦，咁啊所以 都係嗰句啦，又因為俾人割曬韭菜啦，全部唔得，唉。 系啊，咁啊，仲有就係啱啱提到咗，咁啊，因為 Luna 被爆咗咧，所有呢個算法穩定幣都因為信息危機一個一個接連咁爆炸，亦都連累到啲先連累到啲交易所都會爆炸嘅，即係佢一個一個嚟嘅。咁啊，亦都因為咁啦，所以個Concat 冇人要啊嘛，咁Concat要去邊咧？就係呢個我哋啱啱新年啦，呢個緊賀貓年，大家知道今年係呢個越南嘅貓年啦，即係正常兔年啦。OK， 咁就係AI 而家就多咗用 AI 繪圖，即係有就有咗好耐㗎啦，但係喺今年亦都係2022年。我哋 开始成有啲潮啦。 我睇一睇啊，我哋呢度一路讲嘅今年咧，都系指2022年。虽然我哋录音呢一刻系2023年啦 ，OK。咁啊，今年就系、是叫开花结果咯。其实佢出咗好耐噶啦。我最早见到有 AI 绘图已经系2016年嘅事嚟噶啦，已经系。咁但系去到2022年咧，先叫做开花结果，叫做画一啲靓啲嘅，叫做靓嘅画出嚟啦。咁啊，包括嗰幾檔M 字頭嗰檔啦，分裂出嚟 J 字頭嗰檔啦，咁啊，仲有就U 字頭嗰檔啦，咁仲有呢個 S D 啦，都係呢幾個月之內紛紛出咗嚟，而個效果係令人為之驚豔嘅，就係、是、真係似翻啲樣啦，叫做老老實實，最少尤其是早期咧大爆炸應該係9月開始，我印象中係就係、是、因為 Love AI 嘅出現。之前咧都系讲紧画，系画嗰啲画嘅，但系画嗰啲好抽象啊、不成人形啊嗰啲嘢，画唔到人样嘅。但系咧喺呢个 S D 出现啦 ，S D 啊，唔系拉菲啊 ，S D 出现就系应该我唔记得边个版本开始啦，佢哋可以稳定地出到人样啦，应该 1.2。 咁而家基本上 keep 到就系、是，只要你嘅召唤咒文够准确嘅话咧，我见到唔少可以模拟出。幾接近應該你咁講咧，係近於佢認出角色，即係例如話係你只要輸入咗正確召喚咒魂嘅話咧，一般動畫角色係召喚到嘅。 嗱呢個咧就關兩件事啊，咁我用喺度講兩句啦，有兩種情況嘅，一種就係當初訓練的時候就有訓練埋你嘅，即係嗰啲好好好好紅嘅角色，譬如呢個別哭啦，呢個靈夢啦。即係東方個主角啊，就係、是、譬如呢個 Hololive 幾個大比較紅嘅角色啦，譬如呢個馬林啦、中部馬林啦 ，Piccola 好似唔得，我唔知點解，可能係難練啩，嗰啲比較出名嘅角色咧，大部分都有嘅，就係、是、因為佢當初嘅訓練樣本夠多。如果你係攞你譬如 Love AI 啊、SD 1.2.1 啦嗰啲咧，即係比較厚少少嘅版本咧都有噶啦，因為佢當初攞嚟訓練嘅圖就有佢哋嘅份。呢個係一種，另一種咧就係、是另外後訓練嘅 album， 咁就係咪應該到 album EMB 嵌入啊？咁就係、是特定係用某啲角色去訓練個 AI， 令到個 AI 學識到呢個角色嘅特徵，然後就可以畫出嚟。咁咪有兩種做法嘅。咁我而家大家見到呢張圖咧，其實係用我自己訓練出嚟，我自己訓練出嚟嘅我自己嘅設定嘅角色嚟嘅。咁都可以做得到嘅，咁其實就唔一定要好詳細，唔好有正式。其實呢啲人好玄妙嘅，即係有時你打幾句字咧就可以出到好靚嘅圖，有時咧打好多字咧都係出到鬼五馬六嘅。呢啲就唔係講運氣嘅，係要睇模型，要睇好多嘢嘅。咁啊，呢個唔喺度咁裝咁詳細。總之就係因為咁，好巧微妙地咧，我就係啲Concat嘅有咗新嘅出路。 是真的 冇得同冇同畫框相嚟， 冇得同畫框相比較，因為畫畫畫係唔賺錢嘅嘢嚟。你畫框點解咁瘋狂？係因為佢賺到錢啊嘛。咁你畫畫係唔賺錢嘅，但係都反映到少有部分咧，乜嘢咧？就係3060貴過3060 Ti。我真係屌佢老母啊！真係，雖然我喺兩嘅仲有少少差距嗰陣時，即係從3060仲係算仲請平過3060 Ti 嘅時候買嘅，即係係我買咗3060，我冇諗過我會買咗咁撚高級嘅 display 嘅。咁你就係因為3060有12GB RAM。要有同樣級數12GB VRAM 嘅話咧，要數、要數咧就要數到去3080/12GB，即係要而家一張買緊成就嚟成皮嘢嘅一張，又或者係最平嘅都要去到用緊呢啲 P40 係一張Tesla 上面嗰張嘢嚟嘅，正常係買唔到翻嚟嘅，即係你要唔知邊啲某啲地方去拆佢出嚟，嗰張係 display 嚟嘅，你可以插落部電腦上面嘅，係行 PCIe 冇錯，但係總之就好麻煩啦，即係唔該唔計呢啲嘅話咧，正規有12G 嘅話咧，只要我就係嗰兩張幾乎係畫困專用嘅2060同3060 12G，如果唔係嘅話咧，就要去到呢個1080 Ti。先有1080 Ti 12G，即系咁啊，令到適合畫繪圖嘅卡咧，其實個硬二手價特別硬鏡，係特別硬正嘅。到而家為止，現在呢一刻 now 錄音呢一刻，都仲係高過建議零售價嘅銷售價，其他已經全線跌過咗噶啦，跌過咗建議零售價啦。即係三字系同埋之前嗰啲全部跌過咗啦，四字系就新卡另計啦嚇。咁啊，令到即係咁啊個。display 嗰度嗰边就好鬼圈好撚亂咯，而家搞到即係包括 AI 咁啊 ，AI 都引申咗好多啲法律啊、道德啊相關嘅問題啦。咁啊，但我呢度補充少少，我哋之前講 AI 時冇留到講嘅，就係包括美國及歐洲部分國家，原來已經係明文規定咗 AI 學習係不受咁嘅，唔可以話不受保障嘅，應該調翻轉講啦，係。屬於豁免版權嘅，即是話你用 AI 學習而用到人哋嘅圖，有版權保護嘅圖，係唔算侵犯佢嘅版權嘅。類似於我攞嚟做新聞材料，我攞嚟做教學用途，係唔受 AI 唔受版權條例嘅管轄嘅，就係豁免嚟嘅。原來喺部分國家咧 ，AI 已經係受到有豁免噶啦。咁當然有啲國家就仲未更新一次就未適用啦，就大概是這樣子咁啊。好啦，咁咪都引申落下一樣啦。就啊，即係呢個順便提一提啦嚇。即係而家你哋見到封面有時喺上面寫住我哋方麥嘅 logo 上面寫住廣東話 podcast 就係另一個方麥上面個 YouTube 係冇呢個封面圖嘅，係我嘅 channel 先有嘅啫。即係不過就睇一睇嘅啫。我哋可以傾一傾 啊。因為太奇咧 啊，呢個 有陣即係阿 Masik 嘅真 係。我唔知大家認唔認到啦，左邊嗰個就係朱西伯格啊。 辨认到啊！ 因为就系佢搞出嚟一档嗱，唔系 Metaverse， 佢改名叫 Metaverse 啊。咁佢入后屘就搞一档嘢叫做Horizon， 咁啊就话嚟一个VR 嘅虚拟元宇宙嘅软件啦吓。咁啊，佢跟住攞嚟发布嗰阵时，佢就好开心攞住呢张图出嚟。我问阿朱西，你系咪未见过咩叫 3D 啊？ 啲你啲呢部咧系唔应该攞出嚟发布咧？ 丑捻到咁嘅样咧，就算系话点讲啊，自己做嘅嘢出嚟，即系等于啱啱我自己画嗰张图，我觉得好靓噶。我记得我觉得自己画嗰张图好靓噶，我觉得系。你觉得如何啦？我唔知你觉得如何，即系我觉得我自己画得好靓噶，自卖自夸都好啊。即系当然咧，自己做嘅嘢，即系你自己煮嘅饭，冇咁好食，你都会觉得好食嘅。问题就系、是、呢、這个已经唔系冇咁好食嘅程度啦，大佬。喂，呢嚿嘢真係丑捻到有爪，即係廿年前嘅 PS， PS 系咪廿年前？好似冇，好似唔止添啊 ！PS 唔止廿年前 ，PS 2啊，廿年前系讲紧 PS 2年代啊，都冇咁丑啊，大佬！即係 PS 2已经靓过呢嚿，呢嚿 PS 嘅年代嘅嘢嚟噶，大佬！即系 唔系即系好流好老实嘅，当初你 Meta 走出嚟，纯粹就叫做咩？为咗帮Facebook 洗底洗白，等佢冇等因为 Facebook 丑又有个 Facebook 爆丑闻，就即系私家常便饭嚟嘅。咁叫洗白转移视线，诸如此类点都好啦。 即系咁，你做你系做呢样嘢，你就扮嘢做算数，你唔使真系认真嘅大佬。你认真就笑，即系成即系。 我觉得调翻转啦，佢反而我哋因为就有样主题就系佢唔系即系纯粹想洗底，而系佢认真觉得得嘅。 咁先大镬啊！ 咁先大镬啊！佢烧咗好似400多亿啊！好似系400多亿，我冇记错嘅话，定系400多兆，我唔记咗个单位。总之烧咗好捻多钱，烧捻到个董事会真系屌鸠佢。最惨就系短期内佢无望翻，无望赚翻翻嚟嘅，仲要抌好多落去啊！ 就算我长期都无望嘅，即系好典型嗰种咯，就系出一个大嘅嘢，即系大家跟谂住，即系搏啲友咧就咩啊？执输行就惨过败家搏晒上去，结果咧就哦冚家富贵，成日有啦。呢啲嘢每隔几年有一镬，但亦都每次都有人中。 即系点讲啊？你佢系冇错，佢系要早着先机嘅，但系你唔使瞓身嘅嘛。即系点讲啊？我觉得系有人俾有人水沟咗佢，有人水沟咗阿朱西，话佢咩咩原主就如何如何那样厉害。即系虽然我谂大家打开机，我哋之前都讲紧啦，大家打开机都知道，不沟完宇宙，我哋打 MMO 咪就系元宇宙咯。即系。人哋下大作战啦，十鸠嘅诶，冇十几啦，下大作战好似就嚟十年前啦，应该定系十年有多啊，我唔记得下大作战就已经系讲紧咩啦。如果你唔讲 MMO 嘅话，哇，我当年打 RO 2003年嘅事啊，大佬，即系仲唔计呢个 RO 之前仲有即系咩诶龙族啊 UO 啊嗰啲都唔计，嗰、那个咪元宇宙咯，大佬系冇咗个 VR 啫嘛。啊！结果佢最叻嘅，佢最聪明，即系相关嘅投资，最值得嘅投资就系买咗 Oculus， 系咪咁读啊？嗰度 VR 眼镜嗰嚿啦， 跟住而家变咗 Meta Quest 啦。 系啊， 虽然所谓值得都系我哋都系攞咸片睇咸片嘅啫。 咁、最少有一赚啦、 啊。最少有用途。 系啊，虽然咧就佢个VR 相关设备啊，啱啱出咗新闻就出货量2022年嘅出货量比2021年嘅出货量跌咗20%多，仲要少咗。理论上应该系一个进步中嘅嘢，本来话前途无可限量，如何那样噶嘛，冇啦。咁啊，所以就几难睇啊，老老实实。 唉，真系我都冇嘢好讲啦。即系有嗰句，算啦，你真系唔系有啲嘢你。摆明居马就坤人嘅就坤人啦，当你将坤人嘅当认真嘅话，就下场咁样啦。好啦， 我觉得佢系俾人坤嘅，我觉得佢系俾人坤嗰、那个。好啦，既然系科技相啊，咁啊，非常之相关，我哋嘅都系有钱佬讲嘅嘢啦。咁啊，呢个瓦斯克迪二收购出塔，我哋录咗两集专题， 好睇年2022年最好睇连续剧，乜嘢啦 ，First Love 啊，乜嘢鱿鱼游戏同我死埋一边。二线连续剧嚟噶嘛？又收又系宣布收购，跟住又话唔收，跟住又话打官司逼佢收，收咗之后咧又炒人，又拉人，跟住又出晒花又爆大镬，跟住又话佢唔交租，总之又系，日日有新日诶个个礼拜都有新消息，追阿 Elon Musk 嗰个 Twitter 咧，好睇个追电视剧。 即系我哋新闻都未报晒噶，我哋新闻都唔系全部报晒噶，即系咁。 我间又好似 Twitter file 咁样，全世界都唔敢报。但系问题就系佢一日，但系其实个个礼拜有新料，而且仲越嚟越爆。即系如果不过嗰啲都系同我哋啲宅嘢完全冇关系，所以我哋唔讲啦。 咁啊，同宅嘢有关系啊，部分就两样嘢啦，就系佢话要呢、這个为咗言论自由而收购呢个 Twitter 啊嘛，咁言论自由又有价值系几多啊？440亿美金。啊，然后唔止嘅，咁佢就仲要系讲紧，佢又 ban 消咗好多，唔系解封咗好多人，然后就陆陆续续又封翻好捻多人，即系个但个方向有少少唔同嘅，咁啊亦都解封。 但系Elon Musk 有一个，我觉得系对高科技界最大影响就系咩咧？原来炒咁乸多人咧，间公司依然可搵得好顺嘅，结果咧， 请翻唔少嘅喺后边 炒啦， 请翻边度？ 炒人越炒越多。结果你搞到咧，即系天怒人怨就系咩啊？你一带头快咗去温嘅话，咁其他公司梗系照住做噶啦。你炒咯，我唔炒啊。 嗱，呢个我睇新闻嗰时系吐槽紧嘅，就因为咧，佢话科技公司大炒人系冇错，呢个事实嚟嘅。咁咪都，但系佢讲嘅就系呢个亚马逊大炒人炒咗，好似唔知炒咗好 Q 多啦，唔记咗几多啦。咁但系冇错，呢两件都系事实嚟嘅。但系咧，亚马逊 炒人咧就唔係因為佢係科技公司，係因為佢係物流咯。佢基本上佢炒嘅大部分係物流，係物流公司嚟嘅。佢 Amazon 絕大部分嘅員工都同 IT 冇關係，都係做物流啊，到做倉啊嗰啲嘢嚟嘅。咁啊，咁我冇乜乜另計啦。咁啊，因為就係調翻轉就係電商個，同啱啱講嘅又係依然都仲係冇費相關啊。點啊性就係呢個，因為佢個電商嘅好景。咁啊，因為隨住呢個冇費，即係已經係幾乎係過去式啦，或者應該話唔再係一個大家會 care 嘅好好 care 嘅事情啦，亦都唔會話你要匿喺屋企啊，俾宅經濟嗰啲嘢全部收曬皮啦。咁啊，即係唔係收曬皮嘅，變翻做嗰啲紅利消失啦，應該咁講啦嚇。即係你唔再需要屈喺屋企度叫外賣買外送啦，去打機乜啦，咁啊冇曬啲嘢啦，啲歐多啊嗰啲外向撚啊，就全部出翻曬嚟啦。咁啊，全部就出翻曬街，唔使匿喺屋企啦。咁嗰啲冇費紅利咪全部消失咯。即係佢當年嗰啲電商啊嗰啲嘢，全部變曬都冇費概念股啊嘛。咁啊，結果而家咪笑翻，所以科技股全線下跌。當然包括 Twitter、包括 Apple、包括其實當當都有 Microsoft， 反而跌得比較少。即係應該算係叫係經營有道噶啦。即係咁樣，當時就係佢有冇趁佢病攞佢命咧？就 Twitter 係向來得久病成醫噶啦，咁就冇應該唔關事咁樣嘅。咁啊，跟住就係呢個世界嘅。大事除咗冇費呢個年入邊嘅另一單世界大事，有波及到意思就係唔多嘅，就係、是、呢個俄烏戰爭，呢個盧斯亞嘅問題。咁啊，當然我哋講嘅就唔係俄烏戰爭，而係呢個盧斯亞啦嚇。 系啦，盧斯亞同一個好有名嘅網絡歌手 Muffu。疑似交往，搞到要引退，大镬到不得了。系 Lucia 事件去到当时就系、是，哇！突然间就剧 U 知道 Lucia 冚过另一个 Lucia， 因为两件事系同一日嘅，我非常想知记得，即系佢系同一日之内发生嘅事，就系、是、我应该系先系俄罗斯开战，因为佢嗰边凌晨系咪啦？系。唔係喎，俄羅斯當地時間凌晨五點幾喎，即係佢兩個係幾乎係隔咗幾個鐘頭，一邊開戰，另一邊就盧斯亞俾人 fire 咗，一個就羅斯亞，一個咁讀嘅應該係，一讀羅斯亞就開人哋火，另一邊就係盧斯亞俾人開火，即係出呢個機我哋係專題都改過噶啦，咁啊，即係幾地大鑊下嘅咁樣。咁啊，不過就其實冇嘢啊，最終就係然後會有然後了。盧斯亞當然係唔會翻返嚟啦。咁但係中之人就搞咗好多風風雨雨啦，即係 drama 咁樣搞。咁啊，阿 Muffu 都係方四咩咁樣，佢自己都搞到風風雨雨嘅。咁但係我覺得 Muffu 最終就係佢都收咗皮啊。咁但係嗰個係暫收啦。咁啊，阿盧斯亞就轉身，佢又轉阿盧斯亞就轉埋身添啦，咁啊轉身做三毛貓，跟住又再轉身再做嗰、那個應該係天使啊嗰只，那個總之實換新皮啦咁樣。咁啊，但係呢啲八卦就算啦嚇。咁啊，仲有啲再一單就係國際新聞，係真係國際新聞嚟啊，即係好好。 佢我依單新聞最大意義就係、是、話，一個十歲嘅小孩錄咗廿年，最攞到佢係冠軍。证明到就咩？边个话大学生冇毕业经验噶，冇中工作经验噶？人哋十岁都有廿年工作经验啦。 即系佢小钟之后，小智就终于攞到佢世界冠军啦。咁系带到去我唔记得系呢、這个 BBC 又出新闻，跟住咧所有跟住咧日本各大即系嗰啲商场啦、大厦嗰啲电视咧、大型电视咧，都同时播呢单新闻，夸张到就咩？你唔想剧透咧？系史上最夸张剧透。 我记得 BBC 虽然唔系放头版，但系放喺国际新闻上面啊。吓，佢唔系当花边，唔系当娱乐噶，佢系当国际新闻嚟噶。系我冇记错的话，我唔系好肯定啊。定系另一档华盛顿嗰档，我唔记得咗咯。即系连啲大啲国际大报纸啊，都要睇一睇有这么回事。你咁就大镬到咁嘅地步。即系咁啊！即系哇！亦都因为咁，佢就隐退啦，顺便隐退埋咁啊！新一集嘅动画就会换主角，咁佢有个特别的动画。咁当然啦，大家关心啊，其实就系、是、咁，你几时得闲搞翻即系接翻只大髀鸟咧？ 即系呢个就呢、這个讲咗咁多年嘅嘅机嚟咁啊，提亲都要提一提佢啊嘛，咁啊，即系咁样就少少 啦， 啊，好啦，咁啊，跟住就系啲八卦事啦， 又八卦事啦，首先就系、是、因为《蒙面超人 Revise》咧就爆红嘅女演员浅仓唯，咁咧就同事务所扎行马，首先就系、是、首先就系、是、八卦杂志爆咗话爆佢浅仓唯同同事务所嘅男艺人就交往，咁咧阿浅仓唯就自己喺 Instagram 度爆就开拖就话有人跟踪佢，佢匿喺男性朋友个屋企，跟住咧事务所又唔帮佢诸如此，结果坐好大镬，跟住事务所就投诉佢喺即系传媒爆料啊，话佢接摆大牌接咗唔出现诸如此 K 卡嘢，总之就一大堆嘢，最后。浅仓唯 Instagram 就直接就话我唔谂到啦，唔系而家唔系事务所唔同我续约，系我唔同我续约吹啊，跟住就走咗去 HS Interchangement 嘅声优事务所度，用新名重新开过，這個、呢个咧都真系佢有最初咧就大家觉得佢会有啲似系咩？之前能年零内嗰只例子就系咩？同事务所扎马，因为能年零内当年就系咩啦？同事务所扎马，结果咧就改咗新艺名 Lon。本来佢嗰时系好红嘅，但系因为呢件事搞到佢沉到而家都红唔翻当年嘅程度。而浅仓唯就佢唔知会唔会好咧，但系唔知佢有冇本重得翻咧。而家起码就咩？有事务所收留佢。 先讲我嗰日识有事务所嚟噶。 系啊，咁呢个事务所最大牌嗰个叫山治文一。喺间叫几大，即算系一中年事务所啦，佢未到青二个级数嘅。我讲就系好聪明决定，因为如果我唔知道佢揾到即系叫做揾定后门就反台嘅话咧，系戆居嘅。我到而家都认为系、你同前事务所扎马，如果你唔系即系讲就系你兜口兜面屌你老细老母，除非你一系你谂，一系你干脆唔揾捞，唔系嘅话咧。你一定揾新公司，即系揾定新公司，谂住一吃下唔拉捞，跟住即刻走人嗰种咯，咁就得啦。如果你唔系话戆居嘅，咁佢而家就绝对唔戆居啦。稳定一，其实一开始稳定晒后路啦。我都唔担而且佢如果佢东喺佢未来都仲要接 Revise 嘅工作，暂时我唔系太担心嘅。反正佢仲好后生，同埋声优，同埋好多特摄演员转声优，其实都即系成功例子都唔少。即系从风雅呀、马鞍咁样，都系好成功例子嚟嘅。咁佢会转声优就系另一个故仔啦。咁同埋最后又、就、系、是，如果你依间事务所你都嘈冤巴闭，你都俾人嘈嘅话咧，就一定系你有问题。 即系啊，顺便补充少少啊，就系讲紧当初嗰阵时咧，佢系佢嘈嗰阵时咧，系话佢系话呢个佢系系。点讲啊？佢系话佢有个事务所系打埋佢锁匙，佢屋企锁匙去咩都几夸张吓，老老实实 系因为老实讲佢有啲太夸张，但系咪真又好？即系有个咯，呢啲嘢咧真系你除非对，非你当事人唔系话你好，你冇得知边个啱啱错嘅。 两边互相指责对面咯， 系咯。咁咧，依单唔系最重要新闻，喺 A C 节格里边，依单花边未算最爆，最爆系英正校宏啊校哥，咁啊校哥咧，今年咧本来其实咧就唔算系大新闻嚟嘅，就系、是、应该讲就系，因为四廿几岁嘅阿叔，你要如果话俾你知，你要除非一系你好似杉田咁，对女人有恐惧症，即系就系死啲毒卵啦，唔系嘅话，你基佬。咁英姐唔系基佬，亦都唔系独卵，咁你有老婆好合理啊！即系你突然间爆起上嚟话中村由一结咗婚，我都唔意外噶。虽然我觉得佢仲结婚可能三年之祸，但系呢个唔重要啦。嗱，咁咧阿英姐结婚就大家觉得恭喜佢啦。点知咧，跟住突然间就话佢做开节目P.S. Genkides 咧夏宏 Genkides 嗰个节目突然间结束咗，系突然噶。然后就话佢嗰个构成作家，即系作嗰、那个女构成作家突然就。突然间失咗踪，跟住咧就杂志爆料咧就话，原来咧英井嘅同呢、这个同佢个作佢自己嘅节目个女构成作家就被入交往咗十年，而个女构成作家系唔知道英井结咗婚， 佢一直以為英井係最後會同佢結婚嘅，而家女構成作家以前係英井嘅 fans， 即係話本來有 fans， 跟住做咗英井節目嘅構成作家，跟住交往十年，然後再追知道佢係小三，英井結咗婚，跟住好似唔知係自殺，總之入咗醫院啦。而英井就搞到即刻要刪咗個節目，然後咧就暫時停曬所有嘅公開活動，搞到好瀨氣。但是我想应该2023年英姐就回来了。他不会好像林村他不会好像林国达英那么麻烦的。即是以前我做节目讲过啦。这些红色绯闻呢大不大镬呢是看你老婆够不够红的。你老婆不红你老婆不认识不够红的话呢就没问题的。你老婆好红啦咁你就即是睇下人咁鬼叫你有个即是我抽了好多次啦鬼叫你老婆是 Lisa 咩 即是咁样。 好啦，咁另一單咧就係、是、其實唔算，就係唔係太又唔知唔太好嘅，就是、比較遺憾嘅消息啦。咁就藍木燈就因為腰傷，佢係啲先天性遺傳疾病，咁就冇辦法再喺舞台演出，就宣布從一木雪菜呢個色日退版降晚。咁呢個咧，其實我當我自己好多應該我同睇個網上好多講法都大家覺得有個共同嘅講法諗法啦，就係、是、其實直接將幽木雪菜角色從引退好過係換，因為 Love Right 同其他所謂嘅偶像番唔同地方就係、是、其他偶像番即係例如偶像大師咁樣換角咪換角咯，換聲優咯，佢又唔係換第一次，喂唔係第一次換，亦都唔係最後一次，但係 即係嗰個係。不可抗力嚟噶，即系唔系，仲冇多唔咁隨便噶。 唔係 band 尖仲嚟，將 band 尖仲邪啦。Loseta 嘅聲音幾換，全部換曬。而家仲唔係因為醜聞，係因為有病諸如此類。但係我同方文另一個主管，都大家自認為就係 Loseta 咪受到咩詛咒啊？咁呢個就不過佢唔係今年嘅事啦。咁我講翻呢度啦。咁咧。Love Fly 本身佢聲優同埋角色咧，因為綁得太緊啦。佢甚至係Love Fly 嘅賣點嚟就係聲優同埋角色係連體嬰嚟嘅。你換聲優嘅，你如果你換聲優嘅話咧，你即係成割裂咗成個角色。咁咧，觀眾接唔接受到新嘅聲優就去加入去依個所謂嘅大家庭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咁就唔知佢點啦。我覺得係直情。乾脆又留學又好，點都好，轉校又好，就係直情將個角色停咗佢，跟住開個新角色落去，你唔係咪試要加新角色？即係冇必要咯，呢、這個就不過就睇下點啦。我依樣嘢我就唔同埋就係、是、證明到就 Love Live 選角咧，本家選角一個好聰明的地方就係、是、佢睇嘅唔係睇樣，唔係睇樣重要啦，最緊要係一樣嘢就係、是、有咩遺傳病，有咩隱疾，諸如此類奇卡嘢，身體健唔健康，打唔打得，捱唔捱得。如果你身體唔捱得嘅話，對唔住啦，因為 Love Life 其實幾粗，即係好重勞動嘅工作嚟嘅。 應該係話日本嘅女團都係咁誇張噶啦，即係 AKB 帶出嚟的係嘛？ 唔係，都係當年 Love Life 本家 Muse 啊，就係捱病咗啫嘛，啲人，所以佢就又經過咗藍條愛乃膝蓋受傷，跟住新田惠海同埋內田彩兩個聲帶受傷之後，揾人啲。睇你健康记录，你同我做个 body check， 跟住就做埋体检 ，OK， 我先考虑你其他嘢。如果你体检唔过关，对唔住啦，你几好台几都唔签你，无谓整啦，突然间伤咗之后换你又唔系，唔换你又唔系。 系啊， 好啦，咁大致上仲有冇 啲八卦相关？跟住落去就系、是、再翻翻啲正经少少嘅呢个 PS Plus 嘅事件。件事本身咧就真系超级无敌戆捻鸠嘅，基本上即系人格，即系之前就系咁话呢个地制比较唔掂，例如那样，咁结果人哋订到风生水起啦，佢又架双双又想玩埋一份，咁人但系你搞下算啦，人搞你搞，佢前前后后搞不忍知几人多民愤问题出嚟，咁啊包括咁办不限于就系、是。而家你见到嘅张图就系讲紧佢当初系佢话你升级，因为佢有唔同级数嘅。咁如果你佢原本旧嘅我唔记得佢叫 premium 定叫乜春嘅 PS Plus 之後仲有個特別貴、特撚別貴嘅啦嚇，我唔記得咗，係就可以做埋串流啊，剩啊，仲可以即係咩啊？嗰、那個係貴啲嘅。咁你可以買一，你買好耐好耐嘅普通版，然後一個月咁大把，你佢都可以照升級到做最貴嗰、那個。本來應該係咁樣嘅，但係佢就唔瞓得你哋包，就咁樣賺錢法，咁樣唔可以叫賺錢，叫做攞咗佢著數啦。結果就係搞出而家圖呢張嘢，就係如果你要俾咩嘅話，你要補翻個差價，仲要係一次補曬全部嘅差價，你先可以將呢個帳號升級上去。咁啊，結果係有人係如圖上面所講，22萬台幣。22萬啊，唔系22000啊，亦都唔系22萬 yen 啊，大佬。虽然22萬 yen 都好啦， 好离谱啦，大佬。 系啊，即系要补五皮几港纸啊！我真系唔知佢点搞法，而且仲系讲紧佢系你唔单止要补，仲系有啲人要补突咗嘅，因为你当初买嘅如果系平咗嘅话，即系如果你唔系正价买啊，因为佢好多时啱啱过咗 Black Friday 啊，嗰啲嘢都唔系啱啱过咗啦，成个月啦，咁啊。呢、这个嗰啲嘢会有啲特价嗰啲嘢噶嘛？如果你特价买嘅，你要补系用正价开始补，你系补埋特价同正价之间嘅差价，你先可以再补佢同 premium 之间嘅差价，定 ultimate 唔记得咗。 我知咁讲咯，即系应该就系好心去咁样少加啦。 唔系咯， 即系有啲嘢又唔系有啲嘢咩？人系明攞去着数。讲真，呢啲入去又唔系真系，又真系叫做咩？就实物俾出去服务费啫嘛。讲真，因为有去攞咯，你又要即系。唉，即系有时咧，小一日人小男人小家咧，系好乞人憎噶。 所以嗰张图咪一路都用得咯，即系成年嘅 Sony 相关新闻入边有三分之二都可以用翻呢一张图。索尼做大呢、這个索尼做大拖天，搞到百姓怨先在度，即系啊。 唔系佢而家佢又宣称而家话乜PS 五最可以买到啦，我未试过，都唔打算试，反正就系、是。如果你要 PS 5嘅话，你而家应该买咗。如果你而家仲未买嘅话，我觉得你系唔会需要买嘅。 虽然系有人系而家先买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其实就 咁我都唔会话排除咗，我绝对唔会买。即系如果就系如果我真系某日咁戆居，想拍条片想睇表现咩叫戆居佬嘅。决定嘅话咧，我唔买嘅。 主要系个4000多元一部，你摆翻嚟又真系唔系好有大用途。越部主机系越嚟越贵，你玩佢嘅时候系越嚟越少。尤其是我哋年纪大，即系呢个系关我哋年纪事啊，唔系部机嘅问题，唔系部机嘅吸引性下降，唔系主机游戏吸引性下降。咁虽然都有嘅，有咁嘅成分嘅，不过呢个就扯到好远啦。唔过，但系替佢系缺货嘅主要原因都系因为啱啱讲嘅。嘅抗潮問題啦，雖然而家因為抗潮啱啱講咗，而家抗爛咯，咁啊啲產能翻曬嚟咯。順帶睇下台積電個產能係由 full load 跌到去80%，佢先進製程已經係個產能已經達到咁多啦，咁啊梗係唔會再有缺貨啦，大佬係啊，咁啊佢所以佢銷量係。其实仲有得卖，仲卖紧嘅，不过就唔会好似之前咁咯，亦都因为佢嘅销量下降，调翻转就系因为咁样啦，佢就大家啲黄牛啊开始放翻啲嘢出嚟啦，咁佢正常供货又多咗，黄牛又放货出嚟，又唔再抢货啦，咁啊一时间供求咪即刻接近逆转翻咯咁样，虽然你而家要买都只不过系正价啫，冇特别平到嘅，系咪啦？好啦，跟住咧下一单就系、是嗯、即系顺带一提，啱啱讲啦，讲埋先。其实但系成件事掕翻到最后都系关冇费事啊，因为冇费，所以加密货币上升，因为加密货币上升，所以出现抗潮，因为出现抗潮，所以呢个晶片不足，因为晶片不足就连累到话你 PS 都呢个 PS 嘅销售都唔足，系关事嘅。而呢单就佢自己搞出嚟。即系其实就连续上年噶啦，其实由上年烧到而家，烧到今年噶啦，就系、是、反而调翻转，而家反而系近年尾反而冇声起少咗，就呢个中共搞呢个整风啊，整到落去动漫游戏度，即系嗰啲咩，即系啲禁学外语啊，禁呢禁路啊，又唔准打机，又 又停止版號啊，又禁止娘娘腔啊，又禁止娛樂啊，粵藝人唔準用英文名啊，各種千奇百怪啊，仲有呢、這個青少年一個禮拜轉去打兩個鐘頭機啊，啲限制多喺度黐筋啊！即係我唔知啱啱數曬未啊，應該係未數曬，啲細嘢冇提到啦。 嗯， 總之就係佢呢一年咧，就係繼續上一年嘅嚴冬嘅，咁就尤其是頭半年啦，就因為個版號停咗啦，咁啊去到下半年就開始開翻啦。個但係騰訊啊、網易啊嗰啲大公司咧，即係嗰啲大嘅遊戲公司啊，係依然係冇嘅。咁啊，直到12月接近我嘅底啦。就終於就見翻騰訊嘅遊戲，即係呢個Pokemon Unity 啦。咁佢就終於出翻啦。咁就總之就係整縮呢樣整縮嗰樣咯。咁啊咩時開始冇乜嘢咧？就係佢唔得閒理你哋，佢忙住冇費嗰邊搞呢樣搞嗰樣，由開始封城封區封城封到黐撚咗根，到新疆大燒撚著咗，到全中國燒撚著咗，前面係物理嘅，後面係抽象嘅，咁跟住然後就躺平，真躺平大爆發，然後拉屎啦，你仲得閒理嘢ACG 咩？咁啊，终于开始叫做冇咁收紧啦。咁成年就喺呢个嘢喺度度过，就封呢样封嗰样封呢样封嗰样，成年中国都系封嚟封去，不过就系咪封紧游戏 ACG 咁解啫？咁就即基本上仲有一样都几大单嘅，咁啊要提一提嘅就系、是、腾讯、京东、阿里俾人公司合营咗。马云就已经是将佢个控制佢股权50%降到得翻几%啦。买金融嗰边。咁马化腾仲未见佢有咩嘢，咁但係马化腾对我哋嘅影响比较大啦，腾讯。咁之前新闻都提过㗎，我唔介意喺度提一次，因为我觉得真係非常之重要嘅事嚟，其实係。之前腾讯网亦都系㗎，其实。不断咁去外面买游戏公司啊、成啊嗰啲嘢入股啊嗰啲嘢，我系冇乜担心过嘅。只要佢唔系攞住全资收购嘅话咧，其实系冇乜影响到啲游戏公司嘅做嘅嘢嘅，因为佢知道佢一出声，佢赚嘅钱就少咗。我俾钱收购佢，都系要你赚钱，然后我有份啫嘛。佢唔系要去控制你间公司啊嘛。如果我要控制你间公司，我点解唔自己做一栋啫？即系咁啊！即系你我自己搞到王者荣耀出嚟不香吗？即系最后仲直情收 Q 埋拳头社先，收 Q 埋拳头社啦，冇收佢皮啊！咁呢个情况之下，咁但系而家就系、是、如果佢系俾中共去控制住，咁佢就可能会间接地去运用腾讯嘅影响力去影响佢有咗收购或者系入咗股嘅公司噶咯。咁就完全係另一回事啦，雖然暫時仲未見到咁嘅行動，咁啊係會幾大影響嘅。咁啊另一個咧就係、是、本來都會搞搞震嘅啦，就係、是、網易都收埋唔少嘅。咁呢兩檔嘢，咁你一旦俾中國共產黨控制住嘅話，其實都幾大幕嘅。咁啊中間咁另外仲有一單就係、是、中國相關嘅，就仲有一單就係、是、風波嚟嘅啫。基本上隨住呢個佢哋自己疫情大爆發，爆到黐筋，就搶咩最新搶嘅係搶尿片啊！屌乸聲，我真係理解唔到點解會搶尿片嘅、啊、大佬。你話咩？你話搶退燒藥啊？搶即係搶罐頭我都仲理解。大佬， 佢话全民吐泻，我话全民中咗之后会吐泻啊嘛，吐泻去厕所啦，要买尿片噶你， 唔系佢系话唔系吐泻咁简单，直情系会大便失禁啊，去到 黐人，我讲就系对呢啲黐人线嘅嘢咧，唉，我都唔知，我真系讲就系、是。 英人即系人系真系冇同历史得过任何进步嘅。当时又话咩填唔到十 cm 啊，又甩头发啊，诸如此类，有啲嘢全跟住全，所以基本上咧任何啲好纯粹你个人问题嘅嘢，跟住咧总之你患咗病，你患咗冇肺啊，即系我最终嘅例子就系、是。我就有咗我有咗冇肺之后咧，我跑步咧，快唔过每公里每公里四分钟啊！跟住一即系吐槽就系、是，超你从来都跑过六分钟， 嗯， 即系咁样啦。你将任何错就系，本来好靓仔嘅，本来好有钱嘅，就系因为冇肺之后，我而家变咗咁样穷啊！超噏嘅啫嘛， 啊，唔止啊，呢啲有中国 A C C 相关大事，仲有比较大啊，仲有好多好啲零碎碎，我哋都有报过，比较大仲有一单。是搞笑收，可以叫做搞笑消息啦。就是因为南京事件，是那个南京事件。咁啊，结果搞出来的风波来的就是有个阿禅，就不知点解，不知失心疯定发恶梦，就走去供奉咗两个呢个南京事件，或者叫南京大屠杀啦，入面嘅两个甲级战犯，真系战犯嚟噶。功夫咗佢哋，结果件事发咗出嚟，咁啲人就烧到落去呢、这个B 站搞嘅类似我哋斯德啊嗰类嘢嘅动漫制，叫夏日制啦，佢哋叫做咁基本上嗰个系一个动漫展兼同人展啦。咁结果就系话你呢个时候啊，南京市即系而家大家又系突然间又再抗日啦嘛，又反日啦嘛，然后呢个时候你真系搞夏制好日式风情啦，所以话夏制就系类似夏制嘅嘢。咁然后佢就话有啲巴制嘅嘢，结果咧就搞到一时之间，中国短时间内好短嘅啫，其实个零月就冇就后边之后冇咗件事啦，因为又有嘢新嘅嘢冚过咗啊。咁啊，一个月之内就所有动漫展啊、同人展啊、所有相关嘅展全两部唔见晒。咁啊，据说仲有人反日反到去咧 ，cosplay 都俾人都俾人搞，即系呢个搞就系话包括埋理想啊，即系嗰啲寄刀片，唔系寄俾你好唔好啦，净系掺落去啲食物度俾你啊，即系嗰啲 N 万年前嗰啲少女漫画嗰啲咧，你鞋底放针嗰种咧，嗰啲咁嘅死人嘢走出嚟，好捻恐怖，有人据说有人俾人捅啊，最严重嘅系有人俾人捅啊，攞刀仔捅落去啊，我唔知系即系一笃落个肚度啊，定系划伤个少少嗰种啊，总之系俾人捅啊。即系咁啊！佢武统台湾就未做到啦，但系佢就即系武统呢个 cosplay 咯，武力捅用一刀捅落去嗰只，即系黐捻筋啊！我觉得呢啲嘢真系，即系你喺中国玩呢啲，真系话我哋竟然系要搵命搏嘅，我真系难以理解。 中国修罗之国啊嘛，即系日本最中意嗰句。 系啦，好啦，咁啊，即系 OK 唔该，我哋去讲我哋讲去日本啲嘢。先讲单虚惊一场嘅，就呢个 Pix。呢、这个 Pix 咧就同我讲嗱，呢个系我 Pix 一千 follow 嘅感谢图嚟嘅，纯粹我揾唔到 Pix 相关图，因为唔紧要。Pix 就改规例，就因为受一个信用卡公司嘅打，我咪叫打压，算系打压啦。 总之就信用卡责任就话，我哋张卡唔接受你可以赚一啲咧严重色情啊、古灵精怪嘢，结果咧。一嘈就而家中資一扎人咁 ，Pixie 繼續做嘢啦。咁就出咗通告，又話點，即係總之就係咩兒童色情啊嗰啲嘅古靈精怪嘢，就唔俾做賣錢嘅。咁咧，我所 最終係我哋新聞後屘有追加都有追加報道嘅，雖然好似未出街啊。咁啊就係、是、總之就係結論咧，就係冇事發生。佢只係重申一次，佢本來就唔俾嘅嘢。講完噶啦，其實 但係多人走咗佬嘅， 係有人 有我好簡單就係我一 follow 即係 follow 開嘅一個超重口味嘅羅莉曼同人畫家就去咗另一個西啦。 所以 就因為佢啲嘢，佢啲嘢幾出超重口味，即係係直情係連睇連嗰啲咧睇開呢個重口味嘅 L 嘅同人迷都話呢條友係勁口，即係你條友咧。竟然冇俾差佬拉係呢個歧視嚟嘅嗰種咧，咁佢走佬啦。但係一般輕口啲嘅，其實都仲留咗喺度嘅，即係請 Pixie 個 Facebook 係， 因為佢基本上只不過係重申咗一次佢原本講緊嘅嘢啫嘛。佢原本都係唔俾呢個二次元嘅真人即性嘅，原本都唔俾嘅。 家都系一样唔俾啊。佢而呢个萝莉嗰啲切二，当然系二寸啦，从来都俾嘅。我有啲 friend， 即系佢啱啱开咗 fanspot 添，都系冇事啊。系啊，画二次罗 A， 画二次罗 A 咯噶，非常常之任添。所以呢，我哋俾唔到，俾唔到大家睇啦。先讲，我系唔画啊，我系唔敢，我系唔系唔画，系唔敢。我有画嘅，我系冇公开过，我系唔敢公开。即系我觉得系会俾 FBI 同呢、這个同呢、這个CY 同时追杀，因为我画嘅系小北嘅 L 图，仲要系细个啊萝莉版啦，即系。因为你唔画得啊嘛，咁我咪自己画咯，自己画自己睇得咯，仲可以嘅话我唔公开，即系不过唔紧要啦。即系呢家系虚影嘅，但系仲有一家就系Patreon 嗰边，系啊，我唔敢将呢图掟落 Patreon 掉下先，因为 Patreon 嗰边就直情系话佢今次就系、是、之前都已经唔俾，其实一路都唔俾噶啦，但系今次而家就系讲紧你就算画全年龄都好。着泳装啊，嗰啲啊，即系叫做健全图啦。咁啊，可能就即系咁都好啊。Patreon 嗰边都会寄信过嚟同佢讲：，喂，你啲图太裸露咯，你要画翻啲大人少少噶，或者系画翻啲大波少少噶。我会，哇，屌啊！圣，你用竟然用胸部嘅大细嚟判断一个人系咪裸？即系 你歧视朋友，点解歧视朋友？ 即系最惨就系咧，被当事人咧画嗰个系 DOA 嗰只朋友嗰几嗰只嘢，嗰、那个唔系罗嚟噶，即系佢身形系比较细粒少少，冇错。但系过咗十八岁，亦都唔系真系罗嚟嘅，我觉得体型都系而全年龄噶，着泳装啫嘛。咁你沙滩排球，你唔着泳装，唔通系着太空衣啊？你即系你打沙滩排球，梗系做泳装噶啦。咁你着咁你一个贫乳角色，一个小只马贫乳角色，着泳装你都要屌、啊。即系虽然我都系一路都系讲鬼佬世界，向来对日本 A C G 都系咁样嘅。因为佢嘅眼中入边咧，日本人就系、是、日本女性全捻部都系萝莉。你话即系我觉得现实世界都系。 即系好简单，就系我对日本对鬼婆个都系个都欧巴桑嚟啦。 咁啊，鬼妹都可以，我哋阿公，我哋阿夏洛特公主暂时仲系落嚟嘅，即系唔紧要啦，即系总之就系、是、嗰边 Patreon 嗰边之前就已经系，即系我话啲人系讲紧系咩啊，兽圈，佢用嘅形容词系兽圈啊，即系咧你食鸡啊嗰啲嘢咧，个安全圈咪越嚟越细嘅，越嚟越收，而家个安全圈又细捻到咧，你而家望到呢一张图都随时会俾人屌，系啊。即系一只好健康啦，除咗大腿多咗少少之外，一只好捻健康嘅萝莉图啦，唔得，都俾人出信，虽然就冇禁止，但系出信警告，即系冇得讲，冇得救，即系呢个西方伪善嘅嘢，即系有一单系要下一年先讲，因为2003年啱啱新鲜热啦，我哋录音呢刻有噶，我哋你可以去新闻睇，但系新闻要应该有翻有啲时间，我哋先会出到啊，好嘛？咁啊，仲有跟住落嚟就下一单就系啲好少人睇嘅，唔好意思，有啲细一张图，咁啊放大少少啦，咁就系讲紧日本打 freelance 嘅主意，本来咧就 freelance 就年收超低过1000万 yen 嘅话咧。唔係一定 freelance， 總之個人經營買賣啦，總之我哋叫自雇人士啦。雖然大家都知道自雇人士唔一定要代表係做生意嘅，咁但係大多數自雇人士係做生意啦。本來1000万以下嘅自雇人士嘅自雇營業係唔需要交税嘅，咁就係講緊喂你做生意，你做一年嘅生意都係得1000万嘅營業額，我真係好撚窮啦，頂黑米啊！你做1000万生意唔係賺1000万啊嘛？咁啊，需要咁啊，唔收你啊！一嚟就係冇效率啦，你收税要成本嘅，你收你丁氏咁多都唔知要交几多税，加丁氏咁多税咁即系晒鸠气啦。本来咁样嘅，但系而家佢就系日本政府冇干糖干到去打佢哋主意，而濑嘢嘅反而唔系自雇人士，因为嗰啲人其实都系咁，你做大啲你都要交税噶啦，咁冇嘢啦。问题就系嗰啲做 freelance 嘅人。因为理论上 freelance 啊、接作啊、接委托啊，嗰啲全部都算系自营业，咁啊濑嘢啦。 即系咁就系、即系尤其是我对我哋影响最大咧，就系如大家所见，就系、第一就系、画图啦，你画图接触啦；第二就系、动画啊嗰啲嘢，原画原原画啊，修正啊，动画啊嗰啲，好多时都系接触嚟嘅，嗰啲都会濑嘢。佢哋原本已经系收入已经系低捻到爆噶啦，你年收300万 yen，有一动画业界入边有一半以上。年收不足300万 yen， 大佬300万 yen 以而家咁捻恐怖嘅汇率，我就 OK 唔好咯，我六算嚟噶，六三一十八咋，年收18万港币喺香港就勉强都够使嘅，即系如果你即系你系住劏房或者同人其他人住。即系你住嘅冇啊，但喺日本咧，尤其是喺东京，好多因为佢哋好多成日都系住都要住东京嘅。你啲动画公司好多喺东京啊嘛，如果唔系就喺京都，就算喺京都都好多好卵贵啊，大佬，京都啲物价一啲都唔平噶，喺都喺啲大城市入面啊嘛。你300万嘢咧，真系黑米咁滞嘅，即系咁啊！见到佢哋，如果你再要收你10几% 税嘅话咧，佢哋真系即系扑得街啦。咁啊，会好大对动画业界几大影响嘅。咁啊，但系。冇噶，死症嚟。咁啊，啊，继续讲啦，好啦，咁啊，相关咁啊，继续讲下啲又话，我唔知呢位先生可唔可以打，可以搞掂呢件事啦。虽然我暂时未见佢有发声啊，即系 咁咧，今年咧，重建就卒于成为咗漫画家国会议员啦。 第一个现役漫画家国会议员， 亦都系第一个议国会议员走去诶，琴日出摆档。 我其他系佢想摆唔到啫，即系 comic 都要拣嘅。 咁咧佢就摆档就卖佢，又卖佢漫画啦。咁佢其实我都唔讲佢咩仲，即系佢做唔做到嘢噶？因为从我大家应该咁讲就系、是，大家了解日本政治，稍微有少少小认识嘅话，知道日本政治人物系做唔到嘢嘅。 咁啊， 尤其是佢呢个纯粹花樽型嘅，但系。花樽又好点都好啦，起码就系佢而家算系一个叫做政治人物啦。 咁不过佢以呢个52万票得到作入咗呢个国会议事堂，即系算系日本嘅最高议事堂啦。咁啊，成为国会议员400几个国会议员之一。咁啊，咁佢而家最多最明显做咗出嚟就系我而家见到呢本大文字，就系讲佢喺国会嘅见闻啊，嗰啲嘢，即系有少少日记式咁样去讲啦，系啊，咁啊，算系一种政治普及嘅书嚟嘅，可以算系即系政治制度啊嗰啲嘢嘅相关普及嘅书嚟嘅。咁佢第一样就做咗呢样嘢，我谂嘅，喂大佬，你又要做国会议员？你个连载系冇断到嘅，你仲要走去画同人字，你到底有几个？你到底有几个官啊，大佬？即系虽然啊，国会议员可以做到好戏嘅，咁漫画佢都大部分加晒俾你装修啦。 应该咁讲就系、是、嗱，好直接嘅，亦都唔客气。反正日本人就系、是、日本国会议员有使做嘢嘅咩？尤其佢咁，尤其佢个呢啲小角色，你谂下。严美贤啊，又要经营佢老豆间公司，又要画连载，佢仲可以把 commission 画新刊啦、啊，条友。严美贤都做得到，佢做唔到，唔好玩啦、 啊。咁啊，总之就系佢暂时有为咗一部分嘅ACG 相关噶啦，就以前就系下下都揾山田太郎，咁啊而家就可以揾埋佢。咁解啫，我记得系有几个啦，而家以国会入边咧已经系有10个8个左右啦。是动漫联盟嚟噶，即系 ACG 相关嘅议员啦吓，咁啊以佢为最为业界代表啦，其他都系有兴趣或者识啊嗰类嘅，但系佢系真系业界啊嘛。 咁几时波多野结衣州选民议员咁帮 AV 发声啦？ 阿山田太郎有帮 AV 发声噶， 唔够咧，即系今年 AV 新发搞乱，不系 AV 新发我唔讲啫嘛。其实今年 AV 界系真系腥风血雨，搞一撇屎。不过呢个就唔系，因为呢个就同宅界唔系太讲，同埋我有专题讲啦，呢个就唔讲啦。 咁啊，跟住咧就系即系要讲嘅就系都系啲。翻去我哋东北方轮廓啦，即系 K 岛，即系呢个 K 岛大爆炸。老实讲 ，K 岛爆炸咧，真系冇乜人 fucking care 啊。但系 呢个我之前我开咪都讲过啦 ，K 岛呢几年嚟咧，由营运到佢啲版主都系閪到一个极点嘅。 其实当年都系閪嘅。 你唔好讲好似当年好好咁样啊，系当年人高噶咋？ 咪当年佢比较仲比较好啲，但依几即系叫做咩佢未去到咁离谱，喺几年佢閪到系叫做。你以为佢够閪咧，佢原来都仲閪嘅。 我觉得系当年顶得顺，当年大家顶得顺，而家顶佢唔顺咁解啫。 佢够啱先话俾你知话，因为佢收唔到总之就系佢简单其实就 佢嘅讲法就喺图上边，你知 系啦。所以发生，所以就系佢日其实好简单 ，K 到日常嘅就系罗里图、泛金图、扎板。咁咧咁咧 ，Surfa 公司咧就话要删 Surfa 俾十四日通知佢，跟住话俾你知，我唔记得收信。哇！嗰下又真系睇，我喺度啤一声，去到一个阵咩嚟，跟住然后佢叫人救，而咧我依几我间唔中走去 K 岛睇咗咧，除咗比较认真嘅光尾版族，光尾版系有人去认救之后，其他班其实都冇咩人有心机救嘅，弃救嗰只，即系叫做咩？有新嘢咪加咯，旧嘢啊费紧事有救佢，即系大家就对呢个咁嘅K 岛嗰个 Wiki 系放弃咗噶啦。 啊，咁亦都系，其实但系影响最大都系 Kido Wiki， 因为 Kido Wiki 毕竟系点讲啊，有啲比较旧嘅ACG， 尤其是系次文化相关嘅嘢咧，你直接 佢详细个文，佢仲详细嘅文量添，有啲嘢。问题就系、是，大佬啊，点够你落啊？你出个通告，你道人嘅道歉都冇句，唔好 sorry 都冇 ，so sorry 都冇声，跟住叫人帮你还原，然后你系冇备份。嗱，佢所以原地佢唔係話分開備份，喂，係原書化備份喎，原書化備份被把撚啊！ 而呢度入邊，我講清楚點解佢會嗱，首先就係佢其實一路都有人使嘅，而佢因為有啲版係版主唔勤力，甚至冇版主，所以使咗上去就冇人再處理佢，咁結果咧就係變成。个网络水机商就再三警告佢，最后就系讲紧零容忍，你再出现咁样嘅情况，而俾我周鸠到你，你上面再传埋呢咩图，其实系有人用户上传噶嘛，但系你冇喺足够快嘅时间之内清除咗佢，咁佢就屌鸠你啦。因为如果你上咗去啲即系啲 search engine 快取嘅话咧，咁佢哋自己上一身蚁嘅会。即系你知啱啱讲过啦，你啲正正经经同你即系普通通通通有晒分类啊嗰啲嘢都冇事嘅嘅二次元图啊，佢都要屌啦。更何况嗰啲其实你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啦，我咬不以立挂限，嗰啲系真系不堪入目嘅。嗰啲啊唔一定系儿童色情嘅，其实有猎奇啊血腥猎奇，啲重口味，乜嘢都有嘅。即当然儿童色情都有啦，佢目标就系炸鸠你啊嘛。咁佢已经讲过唔捻咩？咁其实本来咧，佢停权咧，佢系会俾十四日时间你。嗰十四日攞嚟做乜嘢咧？你咪将你个书房啲嘢搬走咯。 但系佢咁死话，我唔记得收信，系唔记得收信。哇！ 佢系唔系唔记得？应该系话佢首先佢冇常态性咁检查，呢个第一都算。跟住佢发现个书房冧咗，即系个站关咗，佢唔知咩事。佢重开几个 server， 结果系十四日都冇 Q 咗。本来有十四日俾你时间你去咩？咁但系喂，大佬，而家我停你 server， 系叫你自己搵，系叫你备份走佬嘅。你同我重开机，佢用远端程序控制佢重开机。本来 佢 以为单 server， 呢样嘢正常嘅，因为K 到单 server 唔正常。K 到唔系我话，你话呢样，我系讲紧。单 server 第一样首先系检查你 ISP 有冇嘢，有冇寄信俾你，有冇通知到你到底发生咩事？呢、这个先系最基本嘅步骤嚟嘅。 大家要单 server 系一件好普通嘅事噶嘛？ 好常见嘅事，呢个系事实嚟嘅。咁啊，佢又惯咗手势，走去拍 server， 佢就话屌啦声，屌啦声，咁佢即系从此开唔翻机啦。咁所以点解佢备份会冇 Q 埋咧？就系因为咁样。但系正常你都唔应该喺个 server 上边备份噶嘛？ 喂，大佬啊，连我即系备份 A B C 第一个嘅就系外置限碟、外置 S S D， 总之系你 最稀限到你 download 落你部你自己部机房咯，吓啲塞沟住佢啦，大佬。 好似我方物嗰啲旧方物咁样，我而家我唔冇所谓噶，因为我所有方物嘅稿啊、图啊嗰嘢全部喺晒我部电脑度，我部电脑有另一份备份。 啊，虽然喺新闻入边都提过呢部就代替一次啦，方物个论坛咧喺我哋喺度嘅，但系。在度都冇用㗎， 我哋而家攞翻出嚟都系一扎亂碼嚟啊！因為爆咗嗰個係個Discord 個 Discard Discard 係嗰個 係 Discard 成日而家開始同 Discord 攞亂咗 Discard 嗰、那個嗰嚿嘢個程式本身炒咗，而家攞翻出嚟都係一撇嘢嚟嘅，都係嗰嚿嘢喺度嘅，但係得有翻條絲咯，叫做條絲仲喺度嘅，有人識救都仲可以救得到佢啊！雖然我唔識，我哋唔識救啦。 同埋咪應該講就係我哋冇錢救，因為有識救係要錢嘅，即係你揾醫生做手術咧係要錢嘅，但係我冇五億啦，即係嗰啲啊，做手術五億，一嚿四嚿錢都唔敢。 讲呢啲，咁啊唔紧要啦。总之就系咁啊 ，K 岛咧就二 K 嗰边好似就已经重开翻噶啦。咁但系就 嗱，大家 K 有基本嗱，基本有一样跟住就 K 岛咧，其实最主要嘅影响就系实况版同埋实测版， 好似重开翻啊。 系啊， 吓。咁唔係呢啲咧就係冇所謂，討論版就冇所謂，你唔鏟啊，你唔炸資料啊，你過幾你過過個一個得一頭半日都會鏟噶啦，尤其是綜合好似一兩個禮拜就已經唔見咗噶啦，即係如果你新翻實況就可以放落去啲，好似可以放到一兩季嘅，即係但係都係過段時間就冇啦。呢、這個係呢種架構類二 C H 架構嘅共通點嚟啊嘛，過段時間就會冇咗噶啦嘛。咁所以大家唔 care 呢样嘢，大家 care 嘅系 care 到 Wiki 啫。不过算啦，我哋新聞调过一次，而家我哋再调咗一次，都够起噶啦。咁啊 ，OK 啊，最后嗰笔本地消息，搵唔翻个咩？我哋会有新消息俾大家啦。一就系 Cut Hero， 咁啊 Cut Hero 就无预警接埋咗，系冇错，刀关冇费事，死未？点样嚟嘅咧？就两个原因。咁啊，第一个咧就系直接啲嘅，因为冇费，香港嘅市道差，咁啊又封关啊封关，山铺啊山铺，咁佢咁捻大间铺，立空租咁滞，梗系惨，梗系含得烂噶啦。呢个咧系唔系最相关嘅，第二相关咧就系佢炒窿个铺头个老细炒窿咗虚拟货币，系因为唔系点解话佢系借钱出去俾人，结果。借钱同佢借钱嘅人炒窿咗虚拟货币走佬，咁佢咪大王咯？咁点解嗰啲人会炒窿虚拟货币啊？咪就系抗潮咯，咪个抗难咯。即系点解佢哋会走嚟炒啊？就系因为抗潮咯。咁抗潮点样嚟？啱啱提过啦，冇费搞出嚟啊！最终你都系谂翻落冇费噶喎，屌烂声。咁呢个因为讲咗少少，我哋呢个新闻嗰度有提过，但系呢度就冇提。嗰阵时冇提到呢一点嘅，就系点解佢会借钱借出街，就系 figure 做 figure 入边有一样嘢。如果你正正经经做嘅话咧，你会有一样嘢就会多到唔知嚟做乜嘢好嘅钱，唔系好有钱啊，系你啲 figure 咧，通常你唔落全订都落半订噶嘛，一只 figure 成千蚊港币啊，大佬千九二二千蚊港币一只。有啲要落全订嘅添，就越贵越有呢个倾向嘅。咁啲钱，你订十只八只，咁就一万几千噶咯，一百几十只就十几万噶咯。你揸住十几万现金嚟做乜嘢啊？冇嘢做噶。咁所以咁有啲保守啲嘅，咪放落银行做定期咯，生息咯。到你要出货，要同供应商攞货的时候，要找钱嗰阵时，咪先攞翻钱出嚟去找数咯。咁中间你赚咗个利息，咪就系你嘅咯。系啊，冇错啦，各位俾全订嘅，其实你系俾佢哋赚紧息噶。咁有啲进取啲嘅，咪走去借钱俾人咯。咁啊，结果嗱，佢有两种借钱嘅，一种咧就系真系直接借俾相识嘅，呢个比较少；再一种咧系借俾 P2P。我唔知各位知唔知啦，2022年大陆 P2P 借钱爆雷，又系我哋啱啱冇提到，亦都新闻同从来冇提过嘅，因为呢度相关我哋先再提嘅啫。是爆咗好撚多啊！就系、是、借咗钱之后唔还，个平台爆撚咗咋，啲人索性唔还，咁咪借咗钱俾人嘅咧就收唔翻钱，佢都系其中一部分喺呢度入边。咁佢本来谂住赚息嘅啫，即系先唔讲佢本身做生意有几多手法有咁问题啦，但系呢个本来就系一个最少系业界常态嚟，好正常嚟嘅。除非你本身唔掂，如果唔系话咧，你收埋啲现金咧。是会攞去放出去嘅，咁啊或者系最少做定期啦，股票啊、债券啊嗰啲都有嘅。 咁因为咁样佢突然间就係攞唔到钱出嚟，边系俾人走数啊成嗰啲嘢，攞唔到钱出嚟，正常嘅需要运作都搞唔掂啦。咁结果系走捻咗路。咁、然后啊，就啲员工啊嗰啲嘢就或者啲债主啊嗰啲就攞佢钱攞出去攞去叫做咩啊？攞去抵债啦吓。咁就有野冷铺，咁呢啲嘢通常就野冷铺收噶啦，野冷铺就一 lock 个收咗开翻嚟，咁然后就见到大家见到呢张嘢啦，呢张相咧系野冷铺嘅相嚟嘅，就系佢喺上个定前个礼拜就开野冷啦，就开始卖嗰啲嘢，所有嘢照价就照如大家所见，照价半价，咁即系佢入边个标价啊嘛，其实个标价就喺黑卡 Elo 上面嘅标价，所以系比街上边贵嘅。不过贵咗少少，你当贵一成两成都好啦，再照价半价。如果你想要嘅话，应该系几好嘅。不过出街的时候咧，仲有几多货证咧？就应该仲有货证嘅，就但系有几多豪笋嘅，应该俾人攞晒啦。唔好意思，因为系上个礼拜嘅事嚟嘅，上上个礼拜嘅事应该系咁啊，所以就叫做总之就香港最大间嘅卡铺兼其中一间好卵大嘅 figure 铺。拗咗到 Goodspire 个代理就喺度25嗰间嘅 figure 铺，我谂大家对 Cut Hero 嘅印象应该系 figure 比较多嘅，反而 Cut 系比较少。虽然我主要认识佢哋因为 Cut 啦吓，喺当年喺宇人坊嗰年代嘅事嚟嘅，已经系即系咁啊。总之就系 figure 接 Q 咗，即系佢哋 Cut Hero 接 Q 咗啲 figure 就开始去攞出嚟放。就是这么回事。咁当然接埋仲有电竞馆啊嗰类卡卡嘢，呢一年香港都接撚埋好撚多铺头同 ACG 相关都唔少。不过呢就唔算大镬嘢，我哋就唔喺度提咁多啦。咁样啦。咁大概係咁样啦。咁最后就差唔多应该总结啦。咁顺便睇一睇啦，对大家唔太大关系，我諗大家应该冇太大关影响嘅，就主要影响就是在于我哋嘅荒谬个出片个速度慢咗。呢个真係唔好意思。就因为我而家呢一刻录音呢一刻其实我已经唔喺香港㗎啦。亦都唔会返去㗎啦。咁大家应该明白㗎啦。咁都过咗嚟唔介意讲。 等先我想吐槽就係、是、你出片好似同呢个冇关系喎，赵焕师。 是因为画图是令我再慢了，但是七月开始的延后的，你想想清楚先。 不要逼我吐槽你，不要吐槽你转移视线问题啊。你出片纯粹你个人问题而已。 总之就是对大家的影响就有啲嘅，但是就不太大影响嘅。总之就是 因为平时咁慢 嘅。咁亦都因为咁，所以圣诞节个 RG 我都冇报到囉。我都不知道入面发生什么事，我怎么报给大家听、 我都没有，那我昨天也没有报道，没有去到。不过这个呢有机会先报道，因为 我们的日本特派专员呢就有去到的，应该这条出的事呢我会跟他做了一个访问，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了。那就期待各位。 下个 meet 就再下即是102啊。102应该都我哋方法都应该有人去嘅咁样囉。 我就102未我应该唔会去啦，因为102我就 唔係讲你呀。 係我知道，但我咁讲啦，我下 commit 系唔会去嘅，因为下 commit 嗰种臭味系算啦。去个 commit 嘅人呢系好难顶嘅嗰种味道，嗰个热力系。我哋从冬天去嘅。 咁过去未来讲埋展望将来啦，咁我咁呢个刚刚讲成个钟啦，咁 我点成个钟过半钟啦，我只管唔会咁长啦。好啦，咁 2022年嘅大事回顾，咁我都差唔多到啦。 希望祝大家兔年快乐。咁就新一年啦，恭喜发财啦。好， 下年再见啦。 好，下年再见，拜拜。 Okay.